北仁新村传统黄炉掩袍宣告即位，被视为皇位象征的三种神器放在座旁。皇后雅子就身穿传统服饰十二单，企在旁边的御像台。首相安倍晋三致贺词受词，并且带领参加者三呼万岁。政府邀请194个国家代表等2000多人参与。晚上宫殿将会举行晚宴，日皇夫妇将会同外国宾客等共进晚餐。由于受到台风海贝斯吹袭，原定今日举行的巡游延至下个月10号。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94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升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45跌咗2.7，腾讯控股326.4升咗1.6，美团点评91.35跌咗5.4，友邦保险75.3升咗1毫，建设银行6.31升咗4仙，中国平安94.55升咗3.5，盈富基金27.75升咗1.5，吉利汽车14.34升咗7毫，小米集团8.84跌咗1.4。瑞星科技是48.85，升了2.8。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68，瑞士法郎7.948，澳元5.393，加元5.994，新西兰元5.043，欧元8.74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91。港金现价报138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16美元，卖出14.7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嘅坏车拖走咗噶啦。咁嗰度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那段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是车多，龙尾接近在石水渠街花园那段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开。而在九龙方面，油尖旺区部分交通灯号仍然未能够正常运作，多处是挤塞。现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那段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太子道西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口分别都是挤塞，龙尾大约都是排到去窝打老道口。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在今年的12月31日就会截止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 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嚟到下昼嘅三点二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嘅， 有艳琼喺度。 系啦，预告一下咧，转头今日冇咗你唔得咧，系一个师傅嚟噶， 吉他维修嘅师傅嚟嘅。 系啦，咁啊，佢系 Nowhere Boys 嘅 Ken， 系啦，咁啊，我哋可以了解佢工作系做啲乜嘢噶啦，咁样。嗱，今日开头播呢首歌咧，我都有阵时好好奇，咁而家啲人系听紧心机啊，定系你用紧手机啊，去到听紧而家呢个嘅节目嘅咧？ 大剧集大结局，掌心内像直播。间感最终能逃否？剧烈地安动，送出连环剧透。路漫漫就直走，撞烂大量闸口。好，人人静默上场，拍彩自在上载。明明制吃饭，却仿如搭台。动动动新闻，各位下档上载。 节目就用手机 OK 啊，系翻紧工你就自己小心啲啦。如果出席啲严肃嘅场合，麻烦你尊重嘅人放低你嘅手机啦。咁你有 Rubber Band 呢首旧嘅作品嚟嘅，作品嘅名称一个字叫做放。 歌手尚未升起，打卡步道入到场，歌者要出丑，分身白照，气氛高涨，歌但未唱尽，手中四百句感想。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请嚟呢个嘉宾咧，即系我谂，如果你系有玩开吉他嘅人咧，你又真系叫冇咗佢，真系难搞啲。 唔 系，除非你好有钱咯。我坏一把吉他，咪买把新 咯， 咁样咯。因为咧，而你认识 No Way Boys 啦，咁 No Way Boys 上面有位佢话 Ken 啦，咁啊 Ken 咧佢有一个职业嘅，仲系啦，就系做吉他嘅维修。Hi， 你好 ，Ken。 你好， 但我必须要讲，呢个系我最想 unfriend 嘅 Facebook friend 嚟嘅。 点解？ 因为真系好严重，因为佢嘅 Facebook 入边嘅内容啦，即系除咗啲佛偈之外，嗰啲我系想睇噶吓，就系大量吉他特写，佢系咁帮啲吉他影写真，我想讲之后就会有啲我睇唔明嘅 hashtag 啊，我睇唔明嘅介绍啊，咁我哋今日系咪有机会可以搞清楚你到底喺度做紧啲乜？ 终于有机会澄清啦！ 都系你系从事咗呢个行业几耐时间啊？我想问啊， 我谂十零年。十零年，因為我讀書嗰時候我已經做緊呢一個樣嘢㗎啦，已經 係。你嗰時係讀音樂嘅， 我本身就係讀吉他先嘅，係啦。 讀吉他㗎，有得咁 specific 嘅？係咯， 係啊，嗰陣時候美國叫 Musician Institute， 咁嗰陣時候我淨係齋讀吉他嘅啫，就係呢一科嘅啫。我初時係學音樂先嘅，即係點樣彈啊咁嗰啲嘢。咁後來咧就因為我有一本，因為有一支吉他，咁係我第一支嘅電吉他嚟嘅。其實個故事就係因為咧，我彈彈下之後咧，我發覺得到。个楼梯咧，就我阿爸咧就走紧上嚟，咁我有少少惊，因为嗰阵时候咧佢会闹嘅，真系会闹。 即系玩音乐， 系真系会有少少闹嘅。咁我就将支吉他就摆喺嗰张书台侧边啦，即刻就。咁佢开门见到我读书之后咧，啊乖，咁佢就真系走咗啦。跟住咧就，但系我摆得唔好啊支吉他，佢走咗唔知一两分钟之后，就成支吉他就跌咗落嚟啦。 哦，咁咪平凡咁，你阿爸咪又翻嚟咯。 嗰个系我家姐，跟住之后佢家姐楼下，佢听到喂咩事啊？跟住我对住佢冇乜声气啦，已经系。咁就因为嗰支吉他就系我第一支吉他，咁我就烂咗啦。咁跟住我读紧音乐嗰阵时候咧，就喺学校咧就识到一个老师，咁佢话佢好劲嘅，咁我就尝试下，咁啊问一问佢，喂，我支吉他如果咁嘅情况，即系乜整啊？有啊，放心啊，成支啊，因为我嗰阵时系断咗啊，我支病断咗啊。 哇，咁有得整噶？ 系啦，咁嗰阵时我真系以为系冇得整嘅，咁啊，直情俾佢睇睇之后，佢话啊得啦，放心啦。咁佢就其实因为我咧系自己私底下用 AA 胶水去黐咗一次， 实用到啦。 我系一实帮到头，跟住过咗唔知两三个月又再爆过啊嘛。咁我每年就自己黐 AA 胶黐到黐一次，咁啊就弹半年咁样嘅。跟住弹到其实我自己都心里边惊嘅，其实因为我咁如果出 show 嗰时先系断会点算咧？ 精彩，我未见过人打烂吉他，我系见过啊，郑凌风系嘛，弹到烂咗啊，真系第一次见啦。 系啊系啊，其实半年就断一次，半年断一次嘅，断咗几年噶啦，咁样就系啦。咁跟住后来就因为佢话你即系用错胶水啦，冇得再黐噶啦，我已经。咁于是佢咧就将我成个头就黐就锯咗佢。 系 佢跟住搵啲机啊，全部啲 headstock 啊嗰啲，即系成个头咧，咁佢就画翻个图形出嚟。咁佢就幫我成嚿嘢就黐返上去，黐返上之後呢，我仲係要，因為我知幾多黑色嘅，佢仲油埋油之後呢，咁我就基本上就完全唔覺得有咩問題啦。 咁呢個係你自己整吉他嗰個經驗啦。咁但係你去到即係學，去到維修啊諸如此類，我開頭就係諗住會唔會用啲零件嚟換啦。但係你講係任何情況都可以發生㗎嘛，例如斷咗啲柄啊，斷咗啲弦啊，入面有零件錯啊。咁你花咗幾耐時間係跟咗師傅 one on one 咁樣去？ 嗰陣時唔係 one on one， 嗰陣時大概一個對六個度，六個咁。其實嗰陣時候咧，我哋就要係畫幅圖出嚟嘅。咁你要 design 一支吉他個形狀出嚟嘅。因為我成幅圖咁，我自己畫咗出嚟，咁我自己做一次之後咧，大概 around 所有嘅 detail 位，咁我都知道咗佢 structure 發生咩事噶啦。係啦，咁跟住後來就譬如如果啲電路嘢壞咗咧，基於我個英文真係非常之唔好啦，其實我係唔知佢講乜嘢嘅嗰時係，咁我嗰陣時咧，我畢業嗰陣時候咧，點樣畢業咧？其實我真係好坦白講，因為我係唔識嘅，同埋我嗰陣時候我讀咧，我係好多嗰啲儀器啊、手作仔嗰啲全部工具咧，我都係唔知叫咩名噶，係我要逐個逐個咁去背翻嗰啲英文名，同埋咧嗰啲 diameter 即係嗰啲尺寸嗰啲嘢咧，我完全係唔知佢講咩噶。 OK， 咁我就要不斷咁問緊一個同學同埋一個 TA 嘅。 个谁都知道，其实你唔使报啦，你搵个同学咪得咯，悭我钱话哥， 交学费俾同学咁样。 所以基本上要学嘅就系，首先系好似我哋上拜屙咁样，首先要学解剖啦， 人体嘅 系啦。咁然之后你个 anatomy 系点样，咁然之后就系譬如你线路啊、零件啊、所有嘢，你就知道晒啲 structure， 起码你识装嵌到一个吉他，你就会识整啦。 系啦系啦，大概咯，你知道嗰个样嘢咯。但系其实嗰阵时候嘅 case 都唔系话好叻嘅， 所以咧，我自己就膽粗粗咧，就喺附近有一間嗰啲咩 bookstore 咧，咁我就叫我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張卡片出嚟？咁我就將張卡片咧就派曬全校嘅普架上面，即係淨係吉他班嗰啲啦，同埋低音吉他班嗰度啦。咁其他啲 冇啊，啲 係啊，我冇我收咗其他啲人啊，咁就咁我就俾埋電話佢添嗰啲。咁我就話啊，我逢親幾點鐘我就學校邊一間房啊。咁你哋有啲咩人需要嘅，咁啊過嚟揾我啦咁樣。咁我就開始整緊嗰陣時候咧，係好多 case 都唔識整嘅，因為啱啱學咗唔係好耐啫嘛。咁我就 咁你嗰時識整乜嘢？ 唔係，因為其實我第一堂咧就學 set up。set up 其實個意思就係咩咧？咁其實每一支吉他咧出咗廠之後咧，有機會有兩種可能啦。一種可能咧就係話佢出廠嗰陣時候咧，佢唔會花太多時間去 fine tune 曬成支吉他。 即係你買部 laptop 翻嚟裝翻個 window 落去。我想問啲 layman 啲， 大家都唔明啊。 係即係你同我裝翻部機得唔得？係啦，你買新電話，唔該你幫我裝翻曬啲落去啊。即係有少少就係呢一個感覺嘅嘢啦。 其實咧要再將成支吉他再舒服啲嚟彈，同埋將嗰個我哋叫 sustain 啊 ，sustain 嗰啲延音啊，嗰樣嘢會再容易啲出多少少咁樣咯。 哦 ，customize 佢。 係啦，係啦，係啦。 哦 ，OK， 所以嗰陣時最多就係做到呢一啲啦。係 啦， 咁然之後就邊收到啲 case， 你就再 我自己諗得到幾多就得幾多。 哦， 跟住如果唔係咧，我就要問翻老師啦。 OK， 有冇要啲棘手嘢嘅咧？即係嗰陣時係你拍完卡片嘅時候。 有啊，有啊，有㗎。有啲我做完咗之後，哇，我都唔知發生咩事。舉個例。成支吉他是如果你插咗去个 amplifier 里面是有声的，弹嗰时有声的。咁但系唔知道点解你一唔插嗰阵时咧，系一个好古怪一个嘅坎喺度嘅，唔知咩事噶。咁嗰阵时我都觉得哇呢、這个 case 真系好奇怪，我未见过一支吉他咁嘅问题。咁我问老师咯，咁我老师就谂啊点解咧？咁佢啊原来佢会谂翻啊会唔会系因为咧空气咧冷缩热胀啊， <Yeah. S 1> 令到啲木头咧有少少 發漲 咗啊！ 哦， 因為中間咧，我哋吉他上面有一條鐵噶，係咁我哋 trust rod， 咁嗰條咧，咁嗰條鐵咧就同佢嗰啲木頭有少少打撞， 係 咁嗰啲係內臟嚟噶，內臟即係我啲骨入邊嘅內臟嚟噶，咁你要點去解決嗰個骨頭同埋你嘅肉喺度喐緊嘅啲嘢？咁佢哋會有另一個計啦，就可能喺個柄上面可能轉一個窿， 係 跟住再揾一啲勁啲嘅木頭壓翻入去個窿裏邊，令到佢唔好再打震咯。 OK， 咁呢啲就係少少 advance 噶啦，其實。 所以呢啲係其實同睇醫生係一樣嘅，即係你要去斷症。 係啊係啊，係好似嘅，好似嘅，係啊，一模一樣嘅。你第一件事就要睇嗰個原因喺邊度咯。 哦， 但係就咁聽咧，你覺得會買支新仲平啲啊啦？ 嗱，你問得好好， 因為你 真係係。係啊，問得好好啊！其實呢個問題好好啊，好好。 我身為一個女人，你話俾我聽，搞到咁複雜。我可以直接同我男朋友講買支新唔好買， 嗱紀念價值啊嘛， 係咪？唔係，除咗紀念價值之外，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其實如果做嗰個證咧，可能係$50已經解決㗎啦。咁但係你買可能係$12,000嘅嘢嚟嘅，又未必係話咁 唔買要整，計翻條數係要整嘅。 伴我四十對鞋診處置，發現到書架裡從來拆也未拆幾套書。新衣宴會裡再穿一次過期牛奶，廚房中都過了幾次。填海區中發現每張海報是廢紙，全部買下了事後。 就嗰陣時喺美國就一路就開始慢慢就 pick up， 即係你半係興趣啦，同埋半都係工作上需要咁樣。 我唔係，其實我喺學嗰陣時候，我係第一堂已經著咗火噶啦。 嗯， 因為嗰陣時候我好中意一個吉他手叫 Les Paul， 係咁 Les Paul 咧係一個人嚟嘅，咁佢同一 吉他手。 係 obviously 係一個人啦、 啊。唔係，我講得唔清楚。 吉他手 Les Paul 佢一個人嚟噶。 唔係唔係，因為點解咧？佢佢亦都。佢亦都係個 model 名啊，係因為佢亦都係一個譬如一個吉他嘅 model 名嚟嘅，係啊，咁佢係一個亦都係一個four track 嘅 inventor 嚟， 係 其實我啱啱見過一個最高紀錄啊，最貴啊，即係佢個 Les Paul 呢個 model 啊，係去到$1,250,000。是啊$1,250,000。 贵在除了是那个名气之外，那还有贵在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呢你买了回来呢，很多人觉得他想 clone 翻佢出嚟， 系 一啱啱一个台湾嘅， 复制佢， 系复制佢翻出嚟。咁其实好多人复制品咧已经好贵噶啦， 嗯， 只不过同埋咧嗰支咧亦都系好多 artist 咧都系弹过一次，哦、即系佢会不断俾其他唔同 artist 去录一啲音出嚟嘅。咁所以其实嗰支咧就个名气好大， 系 咁而佢复刻版亦都系一个好好声嘅嘢，咁、 嗯、 所以有啲真系好有钱嘅人系会买咗个坚嘅。 OK， 咁所以你係希望成為一個咁有錢嘅人，所以你繼續去做，點著咗團火定咩？ 我都直接擁有。 但係佢係 inspire 到你想繼續去到。 我係想做一個 musician， 即係一個彈嘅人。Yeah. 我亦都好想做一個，即係吉他上面，我好想知道有任何問題，我好快想解決一個問題嘅人咯。 咁所以你自己有冇係即係自己設計一支屬於你自己？ 我有，我畢業要。設計兩支嘅，咁因為一個藍圖，佢個初時俾個木頭咧就比較平少少嘅，佢、係幾塊嘅、即係譬如我記得我嗰陣時候我好似係五塊一條好長嘅嘢黐埋一齊，咁你就自己要砌個 body 出嚟嘅啫。咁、我個木頭平啲嘅，咁佢如果佢整咗出嚟係唔靚嘅話咧，咁你都仲可以去修改翻你自己最後個 final project 嗰個形態咁樣咯。咁所以我係做咗兩支出嚟嘅。 哦， 我想問唔同嘅木頭係會影響嗰個吉他嘅價錢噶嘛？ 係啊，當然。 但係有冇話最靚嘅木係點㗎？ 嗱， 樟木啊， 我想問做棺材嗰個叫咩？ 樟木籠個都係樟木， 柳州嗰啲， 柳州 做棺材， 嗰啲咩啊？嗰啲叫樟木。 樟木是防蟲啫嘛， 唔係但係 唔係做棺材嗰個柳州木啫嘛， 但我都覺得都好靚嘅，其實我側邊嘅時候我都睇嘅，我都會研究，但係依家我其實我都覺得靚嘅，其實嗰啲都少少咯， 你下次試下咯。但係即係木材係真係有影響啊， 有分別嘅， 譬如支柄啦， 係， 其實我咁多年嚟我就好中意儲一個一支柄嘅木頭，嗰、那個木頭叫巴西玫瑰木， 嗯， 係啦，咁逢親 盧海同有首歌叫玫瑰木材，應該係呢個原因啦。 哦，其實我唔知，但係其實我先前我睇過佢一個嘅。Yeah.一個訪問咧，佢個訪問好靚啊，即係我好正嗰件事。佢個 Chelsea Hotel 我唔知係咪幾多，咁佢係嗰陣時喺嗰度住定點樣咯？咁佢嗰陣時咧又話咧，嗰間 hotel 咧咁係由Janis Joplin 啦，由 Jimi Hendrix 係曾經住過嗰間，甚至 Bob Dylan 啊都有住過嗰間酒店嘅。咁佢話嗰啲人咧，咁佢嗰年代係室內係可以又食煙啊又飲酒噶嘛。咁喺間酒店裏面咧，咁嗰張台咧可能就已經沾滿曬佢哋當其時食嘅煙啊，灑剩翻出嚟嘅嗰啲酒啊嗰酒滴。咁於是乎咧，咁佢喺嗰間酒店裏面就揾咗嗰張台出嚟就整一支吉他啦。 哇！ 咁嗰支吉他就喺咗佢嘅身上。 邊個身上啊？ 喺度。 哇！ 係啊，其實呢個故事係對佢嚟講，佢係一個我睇嗰陣時，我已經覺得好浪漫啊！其實呢件事係。 應該我哋去 canteen 攞張台俾你。 冇啊，多謝多謝多謝，收收。 我想咩啊？好多名人都去過我哋樓下 個 canteen 食嘢 嘅， 真 係。哦，我攞曬 炸飛薯條啊！嗰啲點啊？ 喂，唔係，我好中意食樓下嗰啲新冷面嘅，其實。我真係我有諗，我哋嚟親咧，我哋咧全部都幫曬。 你乜都傾得㗎，你份人真係黐線。 我你落去之後，跟住我覺得個心，我啲同事都奇怪，點解你成日都食辛辣面嘅？落下真係 夠啦呢個話題。 係啊，咁我哋講翻正題咁 啦。 贴着我的心，跳进泪。深渊还剩下多少？未看走过的影， 只是一个流浪的旅程。不等我喊停，血与唇之间震荡着空气，等待一种共鸣。 半之前咧就揾嚟呢一首啊，卢海彤加埋有卢广仲啊，呢首旧嘅作品就系头先提到嗰种嘅木材啦，玫瑰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有关辨识以及系通报怀疑虐儿个案机制，发现当局现时并冇设立任何机制或者行政措施，而规定同儿童有直接接触嘅专业人士，包括社工、老师等，如果怀疑或者系知道虐儿事件之后，必须向社署、警方等举报。而现行嘅法例亦都冇规定强行举报。亦都冇規定要強行舉報，公署亦都發現教育局向幼稚園發出的行政手冊並冇指示幼稚園應該點樣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申訴專員建議政府應該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可行性，教育局亦都應該在行政手冊加入點樣識別虐兒個案資料，以及係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程序。申诉专员亦都建议教育局应该就中小学以及幼稚园学生缺课的时间以及是原因进行统计和分析，以协助及早揭发虐儿事件，并且提供适切支援。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听日刑满出狱，他有意在出狱之后到台湾投案，但是台方表明拒绝他入境。在本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台湾的立场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他希望台湾方面以理性态度实事求是，即时接受自首的疑犯，不要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将政治考量凌驾法治。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回应陈同佳计划到台湾自首时表示，虽然犯罪发生在台湾，但是不论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香港公民，相关的事政亦都在香港，香港政府大就拒绝行使管辖权，被正义无法伸张，令到正义无法伸张，这样对香港长远来讲是不好，因为香港人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国家发生事情，香港政府都采取这样的态度，各国政府都会感到非常头痛。他觉得香港政府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政府。对于香港特区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指台湾政治凌驾法律，蔡英文回应哪个政治凌驾法律是很清楚，哪个应该管的不管，台湾政府愿意负担责任，案件的侦办以及是审判需要双方政府提供资讯才能够完成。在北京，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早上获准到墓地拜祭赵紫阳夫妇。鲍同早上乘坐公安的车辆前往位于昌平区的天寿苑，天寿苑民间墓地，赵紫阳几个家属包括是赵义军以及是黄雁南等接待。揸住拐杖的鲍同两度向墓碑行三鞠躬礼，并且围住墓碑绕行一周。鲍同表示，赵紫阳2005年在北京医院去世，他当时一个人去太平间和对方告别。14年多之后，赵紫阳终于能够安葬，自己才能够前来拜祭。他形容墓地为禁区，同时亦都是圣地。赵紫阳来到这一度就平安和自由，有自由和平安就是天堂。赵紫阳去世近15年之后，原本安放在故居的骨灰，上星期五终于能够同妻子梁白琪的骨灰合葬在墓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依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83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64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升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5跌咗2.65，腾讯控股326蚊升咗0.2，美团点评91.05跌咗5.7。跌咗5.7，友邦保險75.2冇起跌，建設銀行6.31升咗4仙，盈富基金27.75升咗1.5毫半，中國平安94.55係升咗3.5，吉利汽車14.34升咗7毫，小米集團8.83跌咗1.5，瑞星科技係48.6升咗2.65。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7，加元1.309，新西蘭元0.643，人民幣7.074，英鎊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115。港金現價報13,890蚊，跌咗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87.44美元，賣出1487.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咁机场快线服务方面啦，由夜晚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系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系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将会喺夜晚9点暂停。轻铁方面，751线在屯门区是不停有外站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到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排返去亚街路街。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呢一段都係慢车，龙尾排返去公主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一段都係慢流，龙尾就去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到下午的3:38，继续有 Eric 啦， 有艳婷， 系啦，仲有我哋今日咧，即系冇准你唔得嘅呢个嘉宾啊， 吉他维修师阿 Ken 啊， 你唔讲嘢同我食家 Ken 计啊， 系啊， 喂，头先咧我哋就同阿 Ken 即系讲到咧，即系话诶嗰啲木材会响嗰个吉他嘅声啊，诸如此类咁样啦，但系头先一路都系讲紧就系你喺美国嘅时候开始学整吉他， 嗯， 咁但系你几时发觉咦唔系，可以将弹嘢喺香港都可以创出一条商机咁样嘅咧？ 哦，因为咧其实嗰时候咧我翻嚟嗰时候我最主力系教嘅， 嗯， 咁我发觉。我教教之後咧，我好似唔係一個吉他老師啊， 嗯， 我好似變咗臭仔咁樣啊。咁因為咧，我上堂咧，有時候咧個小朋友揸嚟，喂阿 Sir 你好啊， 嗯， 哦好，你好，有啲咩歌想學啊？ 你等陣先，咁樣咧，佢就會瞓咗喺地下邊。我瞓醒再同你講啦。 嚇！ 我真係有啲學生係咁噶。喂，跟住咧，佢就話：，誒、哎，唔好嘈住先，阿 Sir。喂，我幫你打機先。我哋喂，你哋有冇打過波機啊？我過唔到嗰關啊！佢拎部電話出嚟，你幫我打過咗個關先啦。咁樣。 咁如果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冇良心嘅老師，其實你可以照 charge 佢時間。 佢有佢瞓。 唔係，咁我都會照 charge 佢。咁我唔揸住，我都 系咪先？冇理由睇咗我瞓唔收钱噶嘛？ 系啦。 咁但系你话开头系教，就是、因为可以凑仔。咁然后咧，成日去咧个 系你真系好识兜翻我转头。跟住后来啦，咁我就开始就接啲单嚟做。 系 咁，我嗰阵时点样做咧？咁我就喺一啲琴行、band 行里边咧。咁我就我同我啲琴行嗰啲老細講，嗱你俾啲吉他我，咁我 set 好咗先，咁我唔收你錢嘅，咁我就擺喺你間琴行裏邊，咁樣咧之後咧你哋就喺度彈啦，但係你有啲咩事維修啦，咁嗱我而家呢個係我嘅，我試咗一次俾你睇啦，咁你知我工價點樣啦，咁你有咩問題咪揾我咯，咁樣，咁、我嗰陣時就開始咁樣做嘅，咁咧佢哋就會覺得哇咁啊，你又識得整。咁你又需要時間去整啦，咁、不如你幫我看鋪啊，咁樣咁你去看鋪嗰陣時候，咁你咪可以同一時間整啦，整完咗之後你交翻俾啲客咯，咁一舉兩得咯，我又可以出翻份糧俾你噶嘛。 哦，但通常喺你遇到最 common 嘅 case， 啲、吉他壞要揾人整，通常死因 係 啲咩？ 冇聲就冇聲。 啊！ 冇聲就係冇聲， 即 係 電吉他嚟噶嘛？定係 acoustic 電吉他？電吉他 係咯，因為 acoustic 點都應該有聲。 係 電吉他。 電吉他通常冇聲，因為咧其實佢個漏位個 jack 嗰個漏位咧， 即 係插咗啦， 係 啦，插過咗位，咁佢會鬆咗嘅。咁鬆咗啲有啲人會用個手去擰翻佢啊。咁你擰翻佢，其實入邊有啲叫啲叫線路噶嘛。 係。 咁你不斷扭，咁條線就會斷噶啦。 係。 咁就冇聲，就最 common 嗰啲嘢就 係。O K， 咁喺香港你遇過最古靈精怪有冇啲棘手 case 㗎啦？ 我試過，我真係呢個好勁。嗰下佢買支吉他，其實係我買俾佢嘅，本身係。跟住佢拎翻過嚟，咁我發哇！你發生咩事啊？即係斷曬，斷係啊！成個嗰條頸同埋個 body 都斷咗。咁同埋我見到啲 pick up 啊，各樣嘢全部都爛曬。pick up 即係嗰支麥啊，啲麥咁同佢啲膠全部爆曬。哇！你咁勁嘅，我買俾你都係。半年前嘅發生咩事啊？ 攞嚟打人， 意外，即係嗰啲交通意外，炒咗， 好意外真係。佢話佢女朋友懷疑緊佢有外遇，係啦。咁咧就成支吉他咧就真係喺三樓裏邊就掉咗出去個花園上面，係啊。咁但係佢 有冇拍片都想睇啊？ 嗰陣時唔興好耐啊，真係可能。咁就成支吉他就咁樣就喺三樓。掉咗落去地下啦，咁就碎得就碎，烂得就烂咁样咯。咁我哇，你真系想整啊？我话我整真系贵过你本身你买嗰个价钱。佢话唔得，佢呢支吉他我系情意结嚟嘅，我开始睇就好中意噶啦。咁佢都照整咁样咯。 哇！但系碎晒成咁，基本上你同重建系冇分别噶呢单嘢， 即系好似拼图咁样逐一逐。 定系嗱，其实我净系留翻一块碎片，另外全部都系新嘅。 少少 有少少留念啦， 其实唔系嘅，整得翻嘅，整得翻嘅，整得翻嘅。大部分嘢，你木头咧，其实木头系好好噶，因为你木嗰阵时候咧，你爆咗嘛， 系， 其实你爆开咗，其实佢爆得好靓，佢唔会平面咁爆噶嘛，佢会入边咧全部啲好似碎开晒咁样嘅，即系有个接合位嘅， 系， 其实如果一有个接合位系好噶， 就可以冚翻落。 系啊，呢个接合位咧，其实你落嘅胶水咧，即系证明你嘅胶水同埋嗰个木头嘅个面积接触嘅面积咪多咗咯， 系啊， 咁多咗就佢就更加 stable 嘅。 哦，但系唔会影响个声嘅咩？即系譬如因为佢结构唔同咗啦嘛， 问得非常之好。其实个灵魂喺边度咧？其实都唔多唔少喺支麦里边嘅，即系个 pick up 啊，我哋 即系都系讲电吉他啊嘛。 系啊，电吉他喺个 pick up 里边啦。咁同埋如果佢系烂 headstock， 譬如我头烂咗啫，咁但系我身系冇事噶嘛，咁其实个身咧，头先我就讲我哋，我会好成日都会想嘈一啲叫做巴西莓嘅木嘅吉他，咁而喺巴西莓嘅木喺六几年嗰时候都仲系可以用嘅，即系未系好禁嘅呢种嘢，咁其实巴西莓嘅木系真系有个通噶。是一個很特別的通，而家係新的吉他就係冇嘅。 哦 ，OK， 但之後禁係因為咩原因咧？因為絕種啊， 絕種就係絕種，係啊，係啊。 即係好似香港啲檀香木咁啊，係咪啊？ 檀香木啊，我都唔。 香港有一種沉香啊， 沉香， 沉香，沉香得噶，係啦。我諗諗開始，有啲，我諗諗我哋， 幫我點樣分 別咧？從咁樣認識你，又唔好成日都咁拋啊！由柳州，由呢條路，大佬， 因為即係識嘅木頭唔多，所以我覺得幫我剪咗個腳。 情緒懂得渲染，全賴每次演出跟你練。随便合奏到通电，谁埋下伏线，撩拨到心慌意乱。为何悲歌也是甜，完全磨合却未表态，萌芽容易却未知怎么放大。明明藏着半音，又流失得这么快，仍留待分解。 你暗示马场要用吉他代谁说话，你暗示马特意让美音沙哑，我应接受吧。制造了感情应下，当真有爱恋吗？一副一靠一起像情愫啊。 所以在香港的话，在你认知的话，其实这个即多不多人是从事真的吉他的维修这个行业？ 有的有的有的。其实这几年呢，我发觉到是很多同行的，定多了很多的。同埋亦都是很多人是真的会想着读到这一科的。其实这个行业在香港是一个我现在这样看，是一个真的爆炸性的行业来的。是真的做不切的。其实以我所知现在做这一行的师傅呢，即是长期可能是会有十零廿支排住队的。 哦， 是一定 好好生意、哦。 是排队、哦、是排紧，不是整紧。那我整一支可能用一日就支两日。那跟着下来你又是有一扎十至八支的嘛。 哦、okay。 其实我最高峰期有八十几支的。 是 八十几，是一间好小的房里面有八十几支的。因为其实呢香港人呢买，譬如我一个人，我不讲我自己的身。任何一個人，他不會買一支吉他的， 是 咁佢會哦，咁我買一支電吉他，咁我唔同顏色喎，咁我買一支咁樣，咁佢啊個 config 又唔同，我又買多一支咁樣。其實好多人咧係會有十幾二十支嘅，同埋佢哋會不斷咁去 trade 噶，即係譬如我買一支咁樣，我轉頭咪賣翻出去，咁我試下其他啲嘢咁樣。咁佢 trade 咗之後，佢買支新嘅翻嚟，咁佢又想再 set 嘅咯。 但係如果問阿 Ken 咧，你自己你 total 儲咗有幾多支？ 我都係不斷買，所以我係冇計嘅。 哦， 我 around 二十 嗱，二十支嗱，你话我系储啦，咁你储咩都好，通常你都要有一个保养啊嘛。咁诶，识个你 系 做吉他维修做专业嘅人， 系 咁其实嗰啲吉他你应该点样去 keep 啊？诸如此类， 其实得一种嘅啫，真系得一种，所有嘅乐器都系得一种， 就要咁 弹，系真系咁弹。因为点解咧？我就储嘅就系电吉他多， 系 咁点解要系经常性去弹咧？如果啲吉他咧摆咗喺一个好暗嘅环境，你长期唔掂佢咧。 佢会唔开心？ 都会，我都唔开心。 结拜你两个， 你多 跟住咁咧，中间咧，头先所讲咧，就有一条铁嘅，咁条铁咧就嗰个出水，咁就会令到咧成支吉他咧会挛咗啊！嗰条颈，佢会好难教翻直佢嘅。 哦，即系你话电吉他支柄有条铁， 系啦， 系啦，你唔弹佢， 佢就 系啊，你长期好黑暗啊，摆床下底咯，即系摆喺个盒里边，摆喺床下底，你唔掂佢，五年之后咧，大概五年啦，会有会咁情况啦。你拎翻出嚟，我觉得好难弹啊，支吉他就会。 你已经有廿支啦， 系啊， 咁你每一日嗱，你除咗做嘢夹 band 啊，诸如此类嘅时候，系咯，即系你每一支又攞出嚟弹一弹，一齐收翻落去咁样，哇，系 几浪漫噶， 高几啊，唔怪之啲。唔怪啲女咁唔中意啲男仔做呢啲嘢。我排第几啊？廿一。唔怪之嗰个女朋友，三楼抌咗啲吉他落地下啦。 抵死啊！ 我要成支吉他啦，真系。 系啊，嗰个女朋友有冇飞到啊？佢 飞咗啦。嗰次架單嘢都飛咗咯，聽講好似 係應該翻翻咯。 但你自己儲過一支最有意義嘅一支吉他，問阿 Ken 嘅話。 我儲過最有意義，其實都可能我自己第一支咯， 係 我第一支。 而家仲喺度㗎， 仲喺度，仲喺度，仲喺度。我有時出 show， 我錄嘢，我都用翻去睇㗎，唔係好貴㗎。但係原價嗰陣時候咧，我記得就萬零蚊， 但跟住咧，其實呢啲故事好有趣嘅，就係、是、因為其實九十年代初咧，咁好多樂手咧，咁佢哋賺錢好快嘅，咁佢哋就會使喺樂器裏面咧，亦都使得好快嘅。咁同一時間咧，佢哋都係黃賭毒嘅。咁喺嗰段時間九十年代咧，係會佢哋係夠膽咧賣一支$10,000嘅吉他翻嚟，就係因為是但一樣嘢黃賭毒，咁佢就會放翻啲樂器出嚟啦。咁佢哋一放咧，就可能係$2,000到噶啦。咁你係一個差$8,000噶。咁所以我嗰陣時我買嗰支吉他咧就係$3,500。咁其實嗰支吉他咧對我嚟講就意義就因為。我第一支吉他啦，咁我所有好多因為我好鍾意 Beyond 嘅，咁我成日都彈 Beyond 嘅，咁就拎住嗰支嚟彈，咁亦都係因為嗰支吉他因為斷咗病，咁我因此咁嘅緣分就學咗吉他啦，做維修， 一切嘅起點嚟 嘅， 所以嗰支吉他應該唔止$3,500嘅，唔係即係嗰陣時 原價嘅， 原價$10,000，$10,000， 係啊，所以佢$3,000咁咪抵 抵賣。 嗰年代係咁樣噶，係好靚噶，嗰年代賣好平。 雲吞麵$10添， 我食乾餐時14啊！我今日先同人哋講，朝頭早食個早餐42。 我求下你唔好乜都傾到你 哋，你哋有幾中意食麵啊？有濕麵，有雲吞麵， 濕。 找我过去似梦幻岁月，脑里一片绿油油，依稀想起他，心中只想再一诉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着远处的笑脸，每一分散是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 喂，咁但系喺行内多唔多人会即系揾你求助嘅咧？ 其实以前我翻嚟嗰阵时候我就有周国贤啦， 哦， 系啦，咁啊嗰阵时阿 Van 啦，咁嗰阵时我想认识佢啦，咁啊阿 Michael 啊王静啊，以前巴宇静我都有去过，我直情去到佢个 office 上边睇，哇，真系靓到，因为佢一路喺度。啊！佢好得意，佢彈鋼琴都好靚嘅，因為係我喺度自己喺度編緊，喺度彈緊啲嘢，我喺側邊度喺度靜一靜嘅。咁我又聽緊佢彈嘢，我又自己喺度靜，跟住我又望翻出邊個海，哇！好靚啊，成日佢個 office 係好提下話嚟嘅呢個。 我知道啊。 咁都講咗好多。 係啊係啊。咁跟住後來咧，我有一次最開心，真係好開心呢、這個。我接到個單，咁啊話要去工廠區裏邊度睇下自己彈點樣整嗰啲。咁我去到咧就係加強你嘅。 哦， 系啦，咁啊，加强咧就话，我有支吉他咁整整整点样啦，咁啊，我好啊，咁我帮你睇啊，咁我一入门口咧，咁其实就系一支木吉他摆喺度，咁嗰支木吉他就系以前家居成开演唱会睇嗰支，哇，我就见到嗰支，我已经系我好开心啦，跟住我可唔可以掂下啲吉他？得啊，随便啦，你随便弹啊，你 OK 嘅冇题。嗱，你有冇兴趣？我开埋个柜俾你睇埋其他吉他咁样。 哇， 哇，我真系我。哇、哦！真係打曬冷震，因為咧嗰陣時咧，佢個 櫃喺度睇啊，真係要 佢個櫃係好似平，好似呢度平曬咁樣啦。咁佢逐個咁樣拎曬出嚟俾我睇曬佢之前所有嘅吉他，係即係譬如佢以前喺日本錄音嗰啲啦，佢日本嗰陣時拎幾支過去嘅。咁、哇！我見佢，因為佢演唱會好少再拎出嚟噶啦，因為佢真係錄咗音之後，我諗佢 live 好難彈啊，即係好難用得到嗰啲，即係成日轉來轉去好麻煩。即係佢錄音可能要好多唔同嘅 color 嘅嘢。我見到佢都好多十二線嗰啲吉他啦，咁跟住佢最即係最多人聽到嗰支就係佢支 Fiesta Red 嗰支，Candy Apple，Candy Apple 嘅 Strat 嚟嘅。咁嗰陣時我哇俾我見得到，我已經好開心。咁同埋有時我見到 MV 啊，佢有啲叫 Doblo， 佢銀色嘅，叫 Doblo 吉他啊嘛。咁我見到哇，真係好開心咯！我就嗰個經歷真係對我好震撼，我即刻影咗好多相我自己。 係， 同埋嗰陣時候有啲係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嗰時馬來西亞佢一場 Unplug 嘅。咁咧，佢嗰陣時咧，家居咧咁樣彈啦，咁佢嗰支咧係支雙柄嘅吉他嚟嘅，咁、上面係十二線，下面係有支六線咁樣嘅東西。咁佢現場可以睇到，哇！我睇即係我連細個學吉他咧，我係睇住錄影帶咧，我錄低咗佢點樣彈，我就睇個 chord 點樣撳嘅啫。咁我終於喺現場，我見翻嗰支吉他咧，我係好真係好唔知講咩啊！ 好感動啊！其實係真係好感動。 咁喺呢一個嘅工作上面，即係吉他維修，你有冇一個特別嘅 dream 啊、goal 啊咁樣嘅？ 自己，我自己咯，我自己俾自己嘅嘢就係、是、我要每日都要整。我每日都要整，就算我好有錢都好，100万、1亿身家，我都一定要整，因為我唔整我真係好唔安樂。我同埋我整完咗之後，我個滿足感係我到而家都好，哪怕我換條線都好，我都好大滿足感嘅。 嗯， 因為我有啲 case， 我的而且確我自己係用咗，我有試過係用過3年時間去揾出一個原因。 哇， 嗯，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咧我成日都遇到個問題嘅，佢點解有啲吉他係唔冇聲？ 係。 點解呢支吉他同埋嗰支吉他，大家同一個 model，同一個 pick up，同一組線，點解會咁大分別？一定要有個原因嘅， 就係個人啦。 唔係，係因為有人曾經改過，而改嗰樣嘢咧，嗱你聽到係有聲嘅，所以你係唔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嘅。其實原來後來我就花咗好耐時間，我就知道原來係有一條嘅地線啊。咁佢用嗰條地線，佢用一條比較靚啲嘅地線。但而嗰條靚嘅地線係令到成支吉他咧，個 attack 冇咗咯。 哦， 係啊，我用咗好耐時間。跟住後來有個客一嚟到之後，佢問點解支吉他係咁嗰陣時候，我就突然間好開心咯，因為我知道我用咗好耐時間，我先揾出個原因嘅。Okay. 所以其實係好滿足感嘅。所以我自己你話即係想將來點樣做，我唔會話想即係點。我每一日我都要想去做，呢個係我嘅一個好中意做嘅工作。 黑心全部時間又嚟啦， 食面啦你。 唔係啊，黑心全部時間。咁如果呢個世界只係得翻兩條路俾你揀，一係繼續夾 No Way Boys， 一係你。我同你老婆同你阿媽做可以嘛，一系就做吉他維修，你會揀乜嘢啊？ 你後佢哋都唔喺度嘅時候講真話。 我下個 公司同事喺度嘛， 同埋個訪問會出街噶嘛。 唉嗱，咁佢哋唔會聽嘅。嗱，但系我講咗之後，佢都唔知道我咁咪講真心話，所以我講咩都得嘅。其實系咪咁噶？其实 唔使答噶啦， 系 唔得嘅嗰件事。因为你中意整，你因为中意弹， 系啊， 系你中意弹，你系想研究多啲。其实系同一个脉络嚟， 系啊系啊，同一个脉络嚟噶。 咁我哋希望多啲吉他坏，咁你咪每日都有吉他整咯。 你咪可以帮啲吉他影写真，之后摆上 Facebook 啦。我而家原谅你。 原谅我啦， 热情嚟嘅， 系热情嚟嘅，系专业嘅，同埋真系你见佢嗰个讲嘅时候咧，所以我有啲嘢都听唔明。 你个样咧就好似话好热情，但实际上我觉得你觉得我好毒咯。 喂，今日多谢晒 Ken， 同我哋讲咗即系吉他维修呢个行业究竟系做啲咩嘢。多谢晒 Ken 今日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拜。 流浪万里，今生只想与你一起，完全属你指引，一起越过悲喜，能同生，能同死，同行下个世纪。光都擦不走你的美，想起那天相识你，一起再分享偶像每幅照片，每张唱片，当刻便记下诺言，跨好有天将给你谱出和弦，让歌者传言到了今天，歌曲已改写几遍，只差熟悉的声线把它上演，已算经典，很想唱出这感觉，将感动100%寄托，旋律中探索，我要每天忘形地长流浪万里，今生只想与你一起，完全属你指引，一起越过悲喜，能同生能同死，同留下这忆地，一落来提示你，到天黑在天光也想你。飘出结束的街角，饰演漫画中主角，化身百千，赤手遮天，不管角色的转变，今去为你到火开有。如何？我要每天狼形地长流浪万里，今生只想与你一起，完全属你指引，一起越过悲喜，能同生能同死，同留下这忆记，患难年月伴我，仍是你才能共我一起，哼一阙我的歌，愿我这歌此刻或以后如当初。 着幻想得到什么。 今街起跌，只想什么都不变。 我想每天忙迎地长流落万里奔波，终找到了知己，能明白我不羁，始终大点志气，能同生能同死，无疑是我福气。患难年月伴我，仍是你才能懂我一臂，幸日权我的歌，愿我这个此刻。 四点钟之前咧，揾嚟有 No Way Boys， 加埋有郑伊面，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时光岁月》。 系探讨以其他方式鼓励安装充电设施。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选举，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有望继续成为最大党，但是未能够取得过半数议席，需要领导少数派政府争取其他政党支持通过法案，或者是筹组联合政府。杜鲁多在蒙特利尔向支持者发表演说，说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让自由党政府继续在渥太华工作。他承诺会团结国家，比国民生活得更好，亦都会继续应对气候变化，令到街头枪击案消失，并且是投资在加拿大人身上。选前支持度一度领先的在野保守党，虽然议席不及自由党，但是无论议席抑或是得票，都比四年前多。保守党领袖希尔认为大选结果为他们带来希望，将来有望重新执政。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751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71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升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25跌咗2.9，腾讯控股328蚊升咗3.2，美团点评90.6系跌咗6.15，建设银行6.31系升咗4仙，友邦保险75.25升咗5仙，盈富基金27.65升咗5仙，中国平安94.5升咗3毫，吉利汽车14.28系升咗6.4。小米集团8.85跌咗1.3，瑞星科技系48.7升咗2.6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59，瑞士法郎7.943，澳元5.391，加元5.996，新西兰元5.044，欧元8.7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68。港金现价报139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91美元，卖出14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而家咧系有啲车龙噶，由和斜村嗰段咧开始排到去银禧花园。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啊，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银禧花园。反方向去上水都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去伟华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

去北京。除了会了解下这一位新晋的创作男歌手之外呢，亦都会请三石介绍下内地 Live House 的文化的。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有北京嘅三石，欢迎三石。Sanson 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来了。 系啊，嚟咗啦。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一位歌手啦，我谂其实内地啦，应该话其实台湾系好兴呢一种嘅风格嘅男生嘅。咁但系其实咧喺内地，我都知道好多一批人啦，都系做紧呢个 style 嘅一个作品啦，即系吉他简单民谣靓仔咁样可爱咁样啦。咁但系呢个男生咧，即系喺阿三石同我介绍之前咧，其实我对佢认知都系唔多嘅，所以都要将时间交翻俾三石先。今日咧佢想为我哋介绍位内地嘅即系创作嘅男歌手啦，叫做焦迈奇嘅咁样，交个时间俾三石介绍下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啦。 也是一个选秀比赛啦，叫《快乐男生》出道的，但是《快乐男生》他出道的、他红的那期节目，他名字很靠后，那期节目所有人包括冠军都没有红，反而他红了。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他真的长得很可爱，他是。我问很多身边男生女生都会喜欢他那种长相，就是感觉你无公害，然后萌萌的，然后又没有很像现在很多韩系或者日系的美少年那样的娇娆的样子， 嗯， 就是很阳光男孩的样子，大家觉得很难得很久违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然后第二个感觉可能因为他唱的歌也是跟现在市场上很多大家会听到的电子嘻哈不太一样，他的歌反而比较有一点返璞归真的感觉，就他的歌会很多民谣摇滚的东西在，而且是那种很传统民谣的东西，或者很传统摇滚的东西，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电子，显得跟现在的时代不太脱节。但是我有我听他很多的歌曲，我会想到朴树，是那样一个风格的男生。 嗯，好乾淨啦，即係如果頭先講到好似樸樹嘅話咧，就真係應該係簡單嘅吉他、乾淨嘅音樂底，加上一個你感覺上係好冇乜心計嘅一個好簡單，甚至乎有啲可能你會覺得有少少蠢蠢地嘅男仔，一支吉他好簡單嘅一個狀態啦咁。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映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与你。 其实呢个焦迈奇呢位内地嘅创作男歌手啦，今日三Sir想介绍嘅呢一位咧，我听咗佢一首作品嘅，嗰首作品叫做《我的名字》，我唔知算唔算系佢嘅首本名曲啦，又或者其实系佢最得到好多乐迷支持嘅一首作品，都请三Sir介绍下啦。 我的名字是他在这边最受欢迎的歌，对，然后他唱片整个跟着就红了，后来开很多的演出啊什么的，都还蛮多人看的，而且他的票很难抢。他的演出的票很难抢的， 嗯， 对，而且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用字啊，或者有一些很奇思妙想，就是都会创作在他的歌曲里面。 嗯， 他唱片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也很喜欢， 嗯， 那个叫《地球最后的夜晚》， 嗯， 就是其实看起来是跟去年一个贺岁片是一样的名字，但其实那个歌写的很有趣，他就在讲说，如果现在我是在地球最后一个夜晚，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死？这样的一个想法， 都系几消极嘅一个歌手啊。 但是他唱起来好轻松，唱的那个感觉，好像在听人山人海的那种电子乐一样的感觉， 嗯， 非常迷人， 嗯， 对，就是他很多创作上的不一样的思路，那个态度的那个切入点， 嗯， 都让人还蛮出乎意料的。 就别说再唱。 剛才聽到三石介紹了另外一首焦麥琪的作品，那個名稱叫做《地球上最後的夜晚》，是跟之前內地的一套電影是同一個名字的。三石就覺得這首歌好看得出焦麥琪是自己作曲填詞，填詞的部分的角度是很特別的。那首歌就講到，如果我和我愛的人都知道今晚是地球最後一晚，咁我哋可以一齐死，都几幸福啊！咁样系有啲怪嘅，但系我谂呢啲特别都系可以喺即系内地好多创作歌手当中，令到大家留低印象嘅一种方法啦。咁样，咁不如又问一下三石先，呢一种即系徘徊喺主流、非主流嘅歌手，因为其实你见到其实佢嘅创作嘅方向系都几非主流歌手嘅咁样。咁其实佢哋咧又系以创作出名嘅，即系自己可以作曲填词啊咁样。咁佢哋喺内地嘅宣传嘅渠道系点样嘅咧？ 他的宣传渠道多数就是正常的发唱片，然后去走那 live house 那种地方去唱歌，然后去开唱，去扩大知名度。对， 所以其实佢系一个即系喺内地唔同城市唱好多 live house 嘅创作型嘅男仔嚟嘅。 对对。 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你讲起啦，内地嘅 live house 文化。兴唔兴盛嘅咧，即系多唔多一啲歌手会去 live house 度表演啊，又或者大家多唔多去嗰度听歌嘅咧？ 算是流行的，差不多每个城市几乎现在基本上二线以上城市都有自己的 live house， 有一些大一些，像我不知道深圳多不多，反正像北京、上海至少都有三家、四家、五家，甚至更多的，就是大家想唱 live house， 可能从50人的可能唱到100人的、200人、300人、500人、1000人，很多场馆的那个区别都有，就是大家都可以唱到不同的。 千几人好难话是 live house， 已经千几人，应该我哋已经觉得是音乐会嚟噶咯，唱到千几人嘅话。 对，其实很多唱片歌手，就是他可能开不到万人体育场嘛，那他就走 live house，live house 就走很多场。就可能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什么杭州、广州、成都、武汉，全国很多场，他可能每一站可能只唱给1000人，但是他可能走10场、20场也唱给上万人了，就是可能宣传效果也还是达到了。对， 好啦，今日多谢三石先啦，即系两个内容介绍，一个就系内地一个好干净嘅创作男歌手叫做焦麦琪啦，咁另外都同三石倾咗关于内地啊 live house 嘅一啲嘅文化，系一个好重要嘅宣传渠道嚟嘅。咁头先都讲到啦，即系未必个个歌手都可以开得起一啲嘢。上万人的演唱会的嘛，咁呢啲嘢唔同 size 嘅一啲 live house 就好重要啦。咁头先听三石介绍话几十人又有啦，几百人又有啦，成千人都可以系一间 live house 嘅咁样。咁呢啲歌手就可以即系因应翻自己嘅唔同嘅一啲受欢迎嘅程度啦。咁于是乎喺一啲比较大嘅城市，譬如系深圳啊、上海啊呢啲地方咧。可能你开四五场度都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宣传嘅效果啦，咁亦都系一啲效果好好嘅音乐会嚟嘅咁啊。我谂可能喺香港真系比较难做到啦，但系其实而家内地似乎都好流行呢一种用 live house 去宣传歌手新专辑或者新作品嘅啲方法嚟嘅。多谢三石先，我哋下一次再倾过。Thank you 三石，拜拜。 好，拜拜。 如果我笑了，因为在想你，你总有无数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哭了，也是因为你有意无意的远离。错别的流星划过你的眼睛，那是我最寂寞的心情。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许下的那些心愿，等你揭开谜底。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希望你同样在意，当爱偷偷靠近。 下的那些心愿，等你解开谜底。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希望你同样懂，当爱偷偷靠近。 简历头先三只介绍的呢位内地创作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招迈奇，简历有他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今天也想见到你，讲的就是小男生那种暗恋的心情。之前都听过他在内地 Live House 做一些表演的，我想其实这种文化其实都很值得在香港有多些的发挥。今天有陈雷最新拍台作品，歌曲名称叫荧光。 当天空不再有星星，于漆黑中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硬朗，也会负受我无换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方红方，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声。重新出发要更加专注，你要更硬朗，无地未去闯，哪怕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方红方。Yeah, yeah, 也要再盛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听日出狱，他有意在出狱之后到台湾投案，但台方表明拒绝他入境。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对台湾的立场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他表示，陈同佳要求港府协助他尽早到台湾，不存在被自首或者是政治操作。他提到，台湾对陈同佳发出通缉令，有效期30年，如果有人自首，应该即时接收，彰显公义和法治精神。他形容投案是小事。对于台方要求透过司法互助处理，张建宗希望台湾不要将简单事情复杂化，政治凌驾法治公义。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回应陈同佳计划到台湾自首的时候表示，虽然犯罪发生在台湾，但是不论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香港公民，相关的事政亦都在香港，香港政府却拒绝行使管辖权，令到正义无法伸张，这样对香港长远来讲是不好，因为香港人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国家发生事情，香港政府都采取这样的态度，各国政府都会感到非常头痛。他觉得香港政府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政府。对于特区政府要求台湾不要政治凌驾法律，蔡英文回应哪个政治凌驾法律是很清楚，哪个应该管的不管，台湾政府愿意负担责任，案件的侦办以及是审判需要双方政府提供资讯才能够完成。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有关辨识以及系通报怀疑虐儿个案机制，发现当局现时并没有设立任何机制或者行政措施，以规定同儿童有直接接触的专业人士，包括社工、老师等，如果怀疑或者是知道虐儿事件之后，必须向社署、警方等举报，而现行法例亦都没有规定强行举报。公署亦都發現，教育局向幼稚園發出的行政手冊並沒有指示幼稚園應該怎樣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申訴專員建議政府應該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可行性，教育局亦都應該在行政手冊加入怎樣識別虐兒個案資料，以及是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程序。申诉专员亦都建议教育局应该就中小学以及系幼稚园学生缺课的时间以及系原因进行统计和分析，以协助及早揭发虐儿事件，并且系提供适切支援。在北京，人大常委会今日开会，常委谭耀宗表示，暂时没有听闻人大常委会将会就紧急法释法。他说，人大常委会要好小心处理释法问题，有需要才会做。被问到会不会在相关的司法复核、政府败诉的时候释法，谭耀宗说他个人对官司有信心。另外，被问到中联办和港澳办两位主任会不会出现人事变动，谭耀宗话佢喺国庆典礼日曾经遇见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对方有同中央官员，包括系副总理韩正交谈，但系当日就未见到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谭耀宗认为人事变更会喺有需要嘅时候出现，但系就暂时未听闻相关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的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86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75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升88点。 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3跌咗2.85，腾讯控股327.6升咗2.8，美团点评90.55跌咗6.2，建设银行6.3系升咗3仙，友邦保险75.25升咗5仙，中国平安94.4升咗2毫，盈富基金27.7升咗1毫，吉利汽车14.28系升咗6.4。小米集团8.85跌咗1.3，瑞星科技系48.7升咗2.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53，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6，加元1.30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14。港金现价报13,9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3美元，卖出148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出行到南方向油麻地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去到浙江街嘅，咁就系出行到南去油塘油麻地方向，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都几塞嘅，排到去浙江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弥敦道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大埔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窗户为我哋遮风挡雨，梗系要好好保养啦。业主有权同合资格人士讲清楚，净系做强制验窗计划嘅基本工程。觉得报价不合理，可以上屋宇署网页参考计划的标准和指引，亦可以找其他合资格人士重新报价。验窗修葺选择多，业主有权问清楚。想知多啲，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嘿，有冇搞错啊？稀有似嚟， 老细你唔好咁牢嘈啦。 点会咁做嘢噶？哎呀，算啦算啦，咩事啊？ 你之前咪问十月有啲乜嘢可以谂下做宣传嘅？嗱，10月29号世界中风日，引起公众关注中风嘅问题，这个有冇得谂下？ 有、啊，但系边啲人要注意呢？ 咪好似你呢啲高层咁样咯，真系要小心啲噶。 我？我份人最平和噶啦，不过宣传主题几好，要去啊！ 健康香港在你手。 餐厅酒楼食肆入货，各位阿姐阿哥计啱数落 order， 唔好入得太多。大厨同师傅菜式由你设计，食材物尽其用，千祈唔好浪费啊！ 唔好嘥， 每过期嘅食材卖唔晒，唔好嘥，可以捐俾慈善机构，你就最乖。 食食最紧要食食，最紧要食食， 减少啲悭多啲。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有佢 ，Bernice 有冇试过有啲嘅阶段系唔开心嘅咧？ 咁當然有啦， 我相信多 唔多，但係 一次就夠啦，係咪？仲想點啊，黃耀祖咁樣係嘛？ 究竟有啲乜嘢令到廖碧兒覺得唔開心嘅呢？ 記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嘅《尋找快樂的人》。 騷動音樂，騷動音樂，騷動音樂裏。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吸啖气，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坐在客房幽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天与地，生接起？谁可以假？无计划计。 星期六下昼嘅3:42，4:42，揾你好 Juno 啊！今日新收到呢首派台作品，歌话比较短啲嘅。但听落去嘅时候，仍然有少少嗰种 retro 嗰种嘅味道啊，同埋成个曲风听落去，头先阿琼你话你谂起边位歌手啊？ 黎明啊， 系今次 Juno 系同雷仲德有呢一个嘅合作。头先嗰首歌嚟自 Juno 嘅新歌，叫做《机和忘机》，跟住揾嚟有今年呢位嘅男新人。有啲嘢你系想执着嘅话，除咗忘记呢个方法之外，仲可以选择一下，不如重新开始。 无需等下个。 袋子里面汇集成天，逐片逐片逐渐每次相见，不曾不见，轻轻一番走在目前。 来自林聪新的派台作品。 曾经笑过，恨自己未够资格爱你更多。 继续自己作曲填词， 这刻已不错。 讲的是重新开始经营一段的关系。作品的名称叫做《若只如初见》。先个 sorry 先，刚才 Juno 那首歌呢捞乱了个次序。Juno 的新歌的歌名叫做《忘记和记》。究竟会不会是都是和记吃回黎明当时的广告呢？就要问回当事人才知道了。跟着这位歌手呢，他都算是重新准备一次的。上年筹备他的音乐会，但是身体状况出了少少事，所以被迫 cancel 了。接下来今年的12月再一次准备他的演唱会，可能有林欣彤新的派台作品《一秒》。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但离其他只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啊 我多一秒，难离其他，只知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勁嘅部分，问下你有冇试过揾啲嘢，但系揾极都揾唔到嘅过程啊？即系例如女朋友啦、男朋友啦，或者系老公啦。今日呢首歌教你点样揾嘢。 这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梦境？倒数计时开始，假装不存在的存在，坐上迷路的车。太熟悉的人穿梭陌生，感到有点快乐的悲伤着。空间像叠进华丽的分裂，接着蔓延湮灭。这是在你的前面，你在我的旁边，又绕了一大圈，怎么没发现？偏偏几乎快要重叠，影子交错发烧，紧张不断消耗，试图移动双脚，怎么？ 娃娃艺鱼圈的作品，自己作曲填词的歌曲名称叫做《捉迷藏》。告诉你找东西的时候呢， 只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战局，倒数计时开始，自己就不属于自己。白天绑架月亮，夜晚窃听太阳，星星抱着暗号，静静的等 实就唔使系咁兜圈去周围揾嘅。有阵时你望下身边咧，可能喺就快同你重叠嘅地方，就系你想揾嗰件嘢。如果是你的话，其实又应该不用很浪心机就可以找得到的。跟着揀来有 JJ 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对的时间点》，捉完迷藏之后就会找到对的人的。 生活刻着了容颜，天真被逐渐删减，人们将负累都归咎于时间，然而成熟能成全过是他该有的甜，只为时间怂恿季节的改变。信誓旦旦的宣言色调会逐年变迁，人们将缺憾都怪罪于时间。然而成长到成年，泪痕之所以复原，只为时间稀释伤感的根源。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尽管绕着圈子也要走向前，不离心太远，我要面朝最蓝的晴天，不脱离轨道有你在身边。寂寞的我选，不管千回百转，方向不会偏，起飞前看一眼每张我爱过的脸，每个角色和无缘都在潜意识挑选对的时间。从前未来的关联拉开记忆才明显，你我都出现在最好的时间。忽然相逢到相恋，为何想要过语言，只为时间是传奇两人的线。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千回百转，方向不会偏，起飞前看一眼你找我爱过的脸，每个交错和无言都在潜意识挑选对的时间点，对的时间点，对的时间点。 当中讲到咧，缘分其实唔应该系直线嚟嘅，佢应该好似船窝咁样咧。就算呢个时间点撞唔到都好，喺下一次巡回当中咧，都会喺对的时间点度再相遇。听日下昼三点，苏动音乐，我哋再见啦。